蛮好看的。 这里就是我还想问你一下，因为这个作者他之前不是也拍了纪录片吗？ 是吧？那纪录片你也看过， 是吧？ 那纪录片和这本书的内容有什么样的差异呢？ 纪录片呢，从电视的角度上，我们看起来它肯定会要更吸引人，它的那个文字会不停的在引导你。但是纪录片呢，它可以看上去很散，大家在视觉上的时候，你不需要一个特别明晰的线，毕竟不是讲故事，是吧？所以它那个纪录片的时候，你可以这一段一段一个照片一个照片，它就一幅图一幅图的讲下来，它可以是一段一段的。当编成一本书的时候，我们需要一条线，而且要把这100多张图。哪些归到一类，哪些归到一类，对吧？抽起来拎出一个缸，这是这个作者很厉害的地方。就是这么零散的零散的这一堆的照肖像画放在那里的时候，并不是特别有规律，在我看来。 是的是的。 对，他把这个标题起的就非常漂亮，比如其中的权力的面孔，讲的都是 政客， 对政客的一些然后呢他再去讲爱的面孔，讲的可能就是比较温和的， 是的， 大家的一些被美女的故事，然后它里面还会有人民的面孔，人民的面孔这最后这部分是很包括英国的历史，他一定要讲白人讲黑人，他每一本书里面要把这个民族的东西要放在里面，所以他也会有白人的，有讲专门有一篇讲黑人的面孔，不能说只讲白人的历史，然后他还会加上战争的这一部分的，这些人其实没有面孔，被战争摧残之后，其实他没有一张完整的面孔， 是的， 这也是他们的一个组成，所以这个后面的这部分还蛮震撼的。 对，而且我看到在最后那一部分有一个专门的讲一个士兵，他的脸已经缺失了一个部分了， 对， 他的讲他那个脸的那个画， 对 啊， 对那个、就是、 那个让我看了啊，天哪，真的是可以这样， 是艺术家第一次参与到了这个战争里面，他们其实可以做的，这最早的整容术啊，应该算是、 对 吧？ 对对对， 就是对，就是那个不靠照片，但是那个时候他们说拍照没有层次。那个说整容的医生会看不到那个子炸弹炸在里面的那个效果，他可能肌肉的组成他会看得不清楚。但是这些艺术家尤其他画肖像的这些人，他们会学很多这个人体的这些结构，所以说他们在画的时候会画的非常细，对医生来说是很有帮助的。后来这些艺术家也感觉自己为战争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是的，是的，那这本书的后半部分出现了很多照片，并不是肖像画了，是照片。 是， 为什么还会出现照片呢？ 它会有，因为照片应该算是不可阻止的这个科学进步。画要用很久。它真的是比较慢，有的时候的历史瞬间来不及，所以照片是不可替代的，它也是科技进步的没有办法的一个。但是对于艺术家来说，他们还是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画下来，他们认为那个是艺术，就是可以代代传承的。他就是你看到这幅画，就会想起他和他身后的历史。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刚才呢，您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这本书的来龙去脉，这本书是怎么来的，我们怎么引进的。那既然是一本外版书，那肯定是要找人来翻译，对吧？就要找译者，如何确定译者？那我们这边商务印书馆最后是如何确定的刘冰老师呢？ 哦，我们刚好我有一个朋友在外交学院当老师，他是一个研究这个英国历史这边做的还蛮好的一个老师，然后当时呢他推荐了刘冰老师，他说刘老师是我们学校的一个这个口译老师，英语相当棒，而且呢就是在英国生活了很久，本身属于那种对艺术很感兴趣的老师。我们那个同学呢，他虽然说也是搞这个研究的，他说但他自己个人觉得自己不偏爱艺术，只是说只是爱文学研究，就是跟艺术不是很搭，所以就推荐了刘老师。当时我们看到了释义之后，也觉得确实是很适合。就是文学的部分他翻译的非常的有文采， 对， 就是他还原了很细腻的文字，然后呢就是有力量的部分，讲到政客呀政治家之间的斗争，文字也很有力量，所以我们当时还 就是很满意，然后我们就后来就选了刘老师给我们翻译全书，书体量很大， 对， 刘老师很辛苦。 这本书得有50万字 以上， 对 对，就体量很大。然后刘老师特别认真，还专门为此去了那个博物馆，然后对，而且还专门去了那个英国的肖像馆去看了那些画，他认为他有理解不了的，专门去了。我觉得成本很高。 那时候刘老师是在英国是吗？问一下刘老师。 其实并不是，刚刚接触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已经毕业一年多了，就是在外交学院已经工作了一年多了，但是正好是在我翻译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我又有一个回英国访学的机会，然后在访学期间呢，我就拿着这本书去按图索骥，又到他提到的泰特美术馆啊、肖像美术馆，还有英国国家美术馆，还有就是包括苏格兰的，我也有去过苏格兰的肖像美术馆，全部去了一遍。然后这些图在哪里，我都站在那个肖像面前去感受一下啊，这个氛围，然后再看看我翻译的这个贴合不贴合，所以是有这么一个过程的。 所以您是一位见过真画原画的人。 是见过大多数的原画的 是吧？ 对， 那这里正好您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在书中看到的这些画和我们的观众啊、参观者在美术馆看到的这个画的原画，基本上就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差别，是吗？ 我认为唯一的区别就是，举一个例子吧，比如说，在这里面有一个护国公克伦威尔的画像 啊，克伦威尔那个， 对， 啊、 你在肖像美术馆去看他的时候，他的画幅非常的巨大。然后这个效果非常的棒，你站在他面前，他那种非常威武的，然后非常得志的那种样子就呈现在你面前。可能书的效果不如你身临其境，但是这个印刷的质感和这个原画几乎是毫无区别的，所以说印刷是非常非常精美的，细节也非常到位。 克伦威尔那幅画其实也是跨页的嘛， 是 吧？ 是， 对。那原画到底有多大呀？ 我有朋友站在这个我的身后拍了一下我跟克伦威尔的合影，基本上是我的高度只能到他的铠甲胳膊肘那个地方，所以说我站在他面前，任何一个人站在他面前，你会觉得我在护国公面前非常的渺小。 就是刚才也提到了哈，就是编辑任云也提到了这本书体量很大哈，有50万字加这样的一个体量，那您翻译前前后后花了多长时间？ 这个说起来的话我就非常的惭愧，作为一个当代拖延癌患者晚期患者，我是拖延了很久啊，我翻了得有2年多的时间吧，遇到那种特别难以翻译的章节，那是比较痛苦比较纠结的，就搁在这里，早晨起来先给自己泡上一壶香香的菊花茶，然后上午过去了一个字都没有动的情况也是有很多的，所以前前后后翻译了2年多的时间。 那您觉得这本书比较难翻译的地方在什么呢？ 我觉得这本书比较难以翻译的地方，刚刚我觉得任老师也有提到一些，就是在任老师介绍了他的这个作者的时候，就是这是一个比较令人感到很矛盾的一点，那就是说这本书翻译最大的难点其实也就是它最大的优点，那就是这本书非常的全面啊，作者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人，他是这个历史还有艺术史的教授，刚刚这个任老师也提到了他的这个纪录片，其实他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纪录片就是艺术的力量嘛，艺术的力量，如果你去到艺术的力量这个播放的各个平台上去看一下下面的评论，就发现很多观众会去看，但是他们评论的时候会说，哎呀，这个做的真的好，就是看不太懂。那为什么会有看不太懂的感觉？就是对于艺术理论还有艺术史，他会缺乏比较深入的了解，所以没有办法把一些东西串联呈现，所以说很多人就觉得看不太懂。所以同样的，作者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旁征博引描写一幅画，他除了记述他的绘画手法，就是包括这个画家的心路历程之外，他还会援引出整个时代英国许多重要的大事件，那甚至整个欧洲整个世界发生的变革，这个对于作者而言就是信手拈来，因为他可能就像夏洛克一样，脑海中有一个记忆博物馆， 对， 这就是他的本职工作，或者说这是他非常熟悉的东西。但是对于译者而言，要做的准备工作就非常多，所以经常需要边学边译。如果很多人物、很多事件你吃不透他的历史脉络，就不敢去贸然的按照你自己的理解去翻译。 对， 因为你一步错步步错，所以说对我来说最大难点就是要努力的站在作者的身边，不是身后而是身边，去并驾齐驱。 对， 达到相对而言较深和较高的这个理解程度，所以说导致我的翻译过程也比较缓慢。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在英国历史上，尤其是它的皇室要跟很多其他的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的皇室去联姻嘛，对吧？ 对对对。 那么也就会出现我们看到英国历史当中各种不同的王朝， 是 吧？ 是。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肖像画看英国的历史，那么英国的历史实际上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整个欧洲的历史， 的的确确， 对吧？那所以说，其实要求译者啊，作者他不仅仅要对英国的历史了解，那么甚至要对整个欧洲的历史有这样的了解。那刚才呢，这个任云也跟大家讲了，其实您对艺术啊也很感兴趣哈。那么您觉得，这本书，对于您来说，在翻译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能够了解，哎，这个绘画啊，这个肖像画是怎么回事儿啊？是不是也会对英国的历史，有一个更加的全面的了解呢？ 对，这其实您问的这个问题开始也是非常吸引我的地方，就是为什么我特别想翻译这本书，就是因为它非常的全面，它不仅是一本灵活通透的英国史，你在读它的时候，它会给你很多就是 aha moment， 就是说啊，我很顿悟啊，原来当时这么一回事儿，原来都铎王朝是这么一回事儿，原来它跟斯图亚特王朝有这样的联系啊，所以说你从当中可以了解到英国史的一些细节，你之前没有关注到的地方，但是同时呢，它也可以说是一本能够让广大文艺爱好者都能够看得懂的肖像艺术的理论书。不仅如此，这还有更多，你甚至还可以把它当作是这个周游英国的一本旅行指南，因为里面有太多的英国的城市地标博物馆，到时候你到了英国就带着这本书，你就可以啊按图索骥去到这地方去看一下，所以说无论从什么角度，读者我觉得都能各得其乐吧，所以说是一本佳作。 从您这个角度来讲，在翻译的时候，比如说一些用词上，比如说我看到，比如开始啊，他讲一些非常优美的这样的语言，那是不是也就意味着，其实要求译者对平时对我们中文的这样的功底也需要达到一定的程度才可以啊？ 我认为是这样的。在大家讨论翻译的时候，无论是笔译还是口译，很多人就会思考说我采用哪样的翻译理论去进行我的这个实践，包括我们中国从很久之前就有什么译译啊，或者是有什么直译的这种讨论。但是其实在我看来，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翻译作者的意图与情感啊，所以说呢，要达到一个动态对等。如果他用的是非常优美、非常触动人、能够激发人的某种情感的语言，那么换过来到中文这里，我用中文也要能够使得中国的读者产生同样的情感，达到作者同样的意图。所以说，在斟酌字句的时候，不是简单机械的把它对过来，是需要进行一次可以说是二次创作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就像在这本书的开始啊，作者写到他的孩子刚刚出生的时候那个瞬间哈，那样大大的瞳孔啊，他也讲到这个对于人来讲啊，这个眼睛的大小从出生开始 就不会再改变， 对，不会再改变， 对。 然后呢，他的孩子会凝视着他，那一段我觉得画面感非常的强， 是， 而且也是非常的优美哈， 是 啊。那么这个是您在翻译的过程当中，是他本来的这样的一个文字就是那样的，您是按照他的这样的文字来对应那样翻译的呢，还是说您有自己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在里面？ 自己的感受是有的，但是绝对不允许凌驾在作者的感受之上，所以说忠实是第一位的啊。只不过是忠实是忠实在哪里，忠实的是这个场景的确是这个场景啊。那你要把自己的情感和作者调到同频，就好像你已经变成了这个小婴儿的父亲，去把这个情感翻译充沛，但是的确不能够把你自己的一些理解或者自己产生的一些情感加诸于这个翻译当中，这个是绝对不允许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哎，这里呢有一些问题可能想问一下二位，就是说我们说肖像画啊，它的独特性到底在哪里？它和我们大家比如说相对来说比较熟悉的比如说油画当中的风景画或者大的场景画啊，它会有一些很特别的地方哈，在这本书当中其实多多少少也提过啊，二位能跟大家简单的来说一下吗？它的这种特色独特性。 我觉得肖像画它真正独特的一个点是它是关于人的艺术。 如果你要是一定说啊，风景画也是关于人的艺术，因为它存在是为了取悦人，那我觉得也无法辩驳。但是肖像画它是真正是关于人的艺术。那么我们作为人类来说，人类最感兴趣、最能激发人类兴趣的是什么？其实是人类，其实也就是人本身。所以说，在我们看到肖像画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双眼睛，会看到它与你仿佛在交流。这也是为什么像蒙娜丽莎的微笑这样的画作能成为传世名作，大家都跑过去啊，挤在那个画像前面排队，要站在他面前与他对视。所以我觉得肖像画的一个点就在于，人能从中看到人，然后能从中看到人的故事和人的情感。这就使得肖像画它是非常独特，也是非常吸引人的一个画种。 对对对，在我的脑海中，比如让我讲这个印象比较深刻的肖像画，除了蒙娜丽莎之外，可能就是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啊，那幅画非常的经典。而且在这本书当中其实也提到过，就是我们会感觉到，哎，在面对着一幅肖像画的时候，你会感觉不管你站在哪个角度， 他都在看你， 对，他都在看着你。 对， 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哈。 是 啊，而且作者也提到，就肖像画其实对于画者来讲，他自己的这种创造性是很有限很有限的。这又是为什么呢？ 它是这样，因为肖像画吧，首先它要让这个模特自己感到满意，这照片大家自己看说，你拍的不像我，是吧？你拍的不好看，可能是因为化妆不好，可能是因为角度不好，是吧？前置相机、后置相机没有美颜， 那可能是因为光不好。 对，可能因为光不好。画画呢，它也会，就是画家认为的光好，画家认为你美，和你本人是不是觉得你画的我美，它不是一件事情。更糟糕的是，看的人可能也不是这么想的。所以说他的这个很矛盾，他要满足不同的人的需求。画家的他看到你的这个感觉，他在审美，他看到的美可能跟你自己觉得你大眼睛、长头发，这些可能不是画家眼里的美。画家眼里的美可能是你瞬间的俏皮，可能是你瞬间的愤怒，他给你画出来了，然后可能其实是不满意的，也有可能是模特本身不满意的。然后我觉得比较容易理解的就是，现在其实路边有很多那个给大家画画的， 对对对对， 是吧？大家会围观， 尤其我们在旅游景点的时候，经常能够看到。 对，海边特别容易，然后那个有就会说给自己画一个，尤其年轻人又不贵，然后画上一幅画。围观的人大多数都觉得画的还蛮好的，挺像的，挺像的。但是大多数从里面给钱的人的角度上讲，都觉得有遗憾的，有遗憾的。但其实画的那些人呢，他应该也没有太多的艺术创作在里面，就是因为他的时间很短，他来不及思考他要再创作点什么，所以他可能就是在复原他看到的每个人的眼睛看到的美和每个人认为的美可能不一样。所以肖像画是挺难被大家理解的一种作品。每个人看可能每个人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 对，因为在这本书当中也提到过，就是肖像画来讲，它除了说要还原这个人的本来的样子之外，它还要反映出他的内心。 对 啊，他内心的东西要通过一张画表现。 对， 但是留给一个画师的时间其实并不多。 是的， 这其实就是很有挑战的一件事情。 是的，他其实在完成一幅画他要很长时间。好的作品他一定是熟悉那个模特的。如果是画一个美女，他一定是跟美女有感情的，他一定是跟模特有感情的，他才能把这个模特最美的那一面体现出来。 对。 他要画一个夫人，伯爵夫人，他也要经常跟这个伯爵夫人在一起吃饭喝茶，要了解他的平时的优美举止和他的气质和他的脾气，他画出来的才会是大家满意的画，否则这幅画也是我们现在百年之后看不到的。 所以传世之作都是能够反映出这个人的魂，这个人的神的， 是吧 是的。但是画一幅画要很长时间，不可能要求一个模特一天那么长时间，十几个小时都在那坐着一动不动。 对 啊，也不可能说让人家所有事情都不做，我天天一下陪你几个月啊。那么这时候作为一个肖像的画者又是如何完成的？这本书里有没有讲这个刘老师您在翻译的时候有没有印象哈，这本书里有没有提到过像这样的那些比较复杂的画啊，一画画几个月的肖像画它到底是如何来完成的呢？ 这里面其实有讲到两种情况，包括您刚刚其实也有问到说，哎，这里面还出现了摄影 啊。对， 发现在后期的时候有一些艺术家他想要对这个模特进行描摹的时候，他先给他 拍很多张小像， 嗯， 无论是各种形态，它各种姿势的各种形态的，然后拿回去作为参照，这是一种创作的方式。但是在摄影艺术或者摄影的这个技术出现之前，大部分都是多次进行临摹啊，因为如果久坐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哦，这个模特他呆滞了。 嗯 啊，他没有这个精气神了，所以说呢，就比如说像这个名家萨瑟兰给丘吉尔作画的时候， 嗯， 他就是多次开车到他的住处去给他画，今天画一些，明天画一些， 嗯， 慢慢的把他给勾勒出来。 对，而且他还给丘吉尔拍了照。 对， 那时候是有条件拍照的， 那时候已经有条件拍照了。 对 对 对， 对， 对， 嗯啊，以前给女王画像的时候 啊， 比如说给伊丽莎白一世画像的时候，对，发现他对自己的要求还很高呢，因为人家是女王嘛，而一生都非常的爱美， 嗯， 到六十多岁的时候，他这个脸上都要涂抹那种用某种特制的驴奶制成的这种像我们今天的粉底一样的东西，而且他要要求站在某种光线下去画像，所以说呢时间非常的漫长，画家也会按照他的要求来一次一次一次的进行作画，所以说， 嗯， 这种长时间的去几个月几个月多次拜访是在所难免的。 哎，那您觉得哈，您在翻译的过程当中，作者所反映出来的这样的肖像画的它的神韵，那它的独特之处，它的魅力又在于哪里呢？ 我觉得刚刚任老师也提到，像大家在路边看的那种，比如说十五分钟速写 啊，对对对， 和这种佳作之间的最大区别，就是说一幅佳作，它其实是要求画家和模特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无论是哪种联系，所以说他想要表达的肖像画想要表达的是所谓的瞬间永恒。这个瞬间呢，指的是被画的这一瞬间，或者是说他希望这一个模特停留的这一瞬间。那永恒呢，是一瞬间这个人物的情感。思想还有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如果要举例的话，大家其实可以看一下书中有一个，科斯维给乔治四世画迷你肖像画啊，他这个科斯维呢是乔治四世御用的画家， 哦， 乔治四世呢是一个非常喜欢追逐美女的这样一个， 嗯， 也是汉诺威尔王朝的一个有名的浪荡子吧， 嗯， 他其中想要追逐一个美女，这个美女不想被他追，就逃到欧洲大陆上去了。他怎么办呢？他不停地给人写信，人家也不看，所以他就让科斯维画了他的一只眼睛。这幅肖像画，对，这幅肖像画里面什么都没有，就只有一只眼睛漂浮在这个无尽的思念当中，他就把这一只眼睛给那个美女寄过去，然后这个美女把这个眼睛放在抽屉里面呢。他还是觉得这个眼睛会跑出来看着他，锁在箱子里面，他还是觉得这个眼睛会跑出来看着他。所以说有时候肖像不在于说啊，我把你画得多帅多美，一只眼睛我就能传达你的这么多情感还有你的存在感。所以说我觉得肖像画的点就是在于这里吧，瞬间永恒。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因为这本书当中写都是一些片段嘛，啊，把它这个融合到一起的，那是不是有必要要求我们的读者在读这本书之前要对英国的历史有一定的了解呢？比如说在讲伊丽莎白一世的时候，是不是至少要读者知道哦，他是哪个年代的呀，他大概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啊，那是不是有必要说读者之前有一些了解然后再去看这本书才更好呢？ 我个人认为都是可以的。如果你是一个零基础小白，比如说我只是心向往之，但是我从来没有专门研究过，你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的收获非常的多，因为作者并没有用一个居高临下的角度去来阐述这些历史，预设你已经都知道差不多了，不是这样的。包括您刚才讲到伊丽莎白一世的时候，他会从根本上去分析说伊丽莎白一世作为童贞女王啊，她为什么一生未嫁？她作为这个童贞女王，为什么成为了全英国人民追捧甚至崇拜了一个神话的对象？这个整个过程，她说的非常的详细。所以说，哪怕你是一个对整个英国王朝历史不是很了解的人，通过这本书，你就可以达到一个了解的程度，并且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真正感兴趣，在读这本书遇到不懂的地方的时候，你可以再进行调查，再进行学习。它其实是一个引子，会引发你去学习。有的时候我说我想了解一些英国历史，但是我觉得我没有一个抓手，从哪开始看起呢？那么多历史书，但是我从这个书里面就会发现，哎，这个点我好像蛮感兴趣，那我再去多看一些相关的材料，我觉得都是很好的。 对对对，任云您认为呢？ 我觉得刘老师说的非常的有道理，是这样的，就是这本书呢，其实我们的读者对象还是比较大众的，没有要求它是一本学术著作，大家不需要有很深厚的关于历史方面的知识再来去阅读这个，同样也不需要有很多绘画的背景知识再来看这个，不是说需要有要懂画要看画要懂艺术史的人再来看这个，是大家读起来其实真的是一本入门书，他讲的非常的通俗，然后文字优美，就是很愿意让你读下去，是一本能够读下去，虽然很厚，但是真的愿意读下去的一本书，也是这个作者比较难得的，他的这个工笔真的是不错，然后关键是我们译的老师译的也很好对，因为他转成中文之后有的时候真的会流失那个原来本来很吸引人的那个效果，有的时候的翻译很硬，我们平时做书也会做很多翻译的书，真的当他翻译的很硬的时候，就一看就是一本翻译书，会有抵触情绪，我们会有这种心情，就是我们中国人不这样说话， 明白， 就是我们读起来好费劲，就是我们能想象原文是什么，我们能是这样看到这个字的这段话的时候，对，我们能想到原文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我们能理解这段话的内容，但是读起来不愉快， 明白， 对对，但这本不会，真的不会。 那这个翻译的硬和软，这是一个专业词汇吗？还是说是一个？ 是一个比喻。 比喻啊， 对。 那怎么样算硬？怎么样算软呢？ 其实就好像任老师刚刚说的那样，您现在随便走进一个实体书店，然后就找一本译著来看。你会发现呢，有的译著它的语序很奇怪，好像是一个倒置的。那这种翻译它翻的时候效率必定很高，因为它连语序都懒得去调整啊，我们知道英文和中文的语序是不同的， 对 啊，它就是这样对字啊，我们叫这个 word for word， 一个词一个词一个词一个词，很机械的把它翻译过来，所以说就是所谓的僵硬，很硬。那很软，就是说我在看，也是我自己翻译的时候希望达到的一个效果。任老师刚刚说的，就是我在中文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作为一个中国的读者，我没有一个叫挫败感。什么叫挫败感呢？我读这本书觉得，哎呀，好奇怪啊，这个语言，看就是外国人，这个所谓的翻译腔很重的东西，不要让中国读者有这种感觉，就让他感觉说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中文讲者，中文作者写的东西，这样就是所谓的比较软性一些。 对对对，没错没错哈。那这本书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之后，到现在我们有没有获得一些读者呀或者其他的反馈如何呢？ 因为这个书上市的最近才上市，大概才一个月。 一个月。 对、 啊、 也就在市面上刚上市有一个月可能都不到，所以还是一本蛮新的书。然后呢，现在读者反馈，目前还都是蛮好的， 是吗？ 应该一开始最第一批买书的读者，应该都不是跟风读的，应该是都是比较关注比较久的，可能本身对这个作者很感兴趣，看到这个作者的名字的，他都会收，或者是曾经这个纪录片他们有看过，然后转成纸质的，他们愿意收藏，对，一般第一批的读者还是很忠实的读者，一般是这样的，所以他们目前的反馈，大家都是说这个书读起来非常的舒服，译者译的非常好。 没错没错。我们也希望啊，大家呢听完我们节目之后，也能够去读一读这本书哈，看一看到底通过肖像画是如何折射出我们的历史的，如何折射出这种英国的历史的哈。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共同分享了这本书，在这个编辑的过程当中啊，在翻译的过程当中的各种故事。谢谢二位，谢谢， 谢谢。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关注编辑部的故事的官方微博账号，随时读书。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朋友们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